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25号发表了政令第1270号。政令指出，向参加白头山英雄青年水电站建设工程的干部青年突击队指挥官、队员和建设者3051人授予白头山英雄青年水电站建设纪念奖章。